第47集，你在生我气吗？温小慧腾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洛毅，胸膛剧烈起伏着。洛毅拉住她的手， 哎，小慧哥，你别激动啊，先坐下来。 温小慧如同被烫到一般甩开他的手。 洛毅，你怎么能做这种事？你胆子怎么这么大？ 我是为了你啊。 温小慧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因为只要这一句，他就连责怪洛毅的底气都会被抽空。他使劲摇了摇头。 你疯了吧你？你知道这是犯罪吗？你这么聪明，你难道不知道这是犯罪吗？ 洛毅再次拉住温小慧的手，强行拽着让她坐下，力气之大让温小慧根本抵抗不了。洛毅握着温小慧的手， 小慧哥，你太紧张了，我既然敢做，自然能承担后果。为了让罗总和瑞文远离你，我冒一点风险也无所谓的。 我有所谓。洛毅，你这么做不对，你知道吗？你才16岁，你不能仗着自己聪明就去做这种危险的事情。你别太小看大人了，万一罗总报警，万一少军把你出卖了，你的前途就完了。 罗志高不敢报警，少群也不会让这件不光彩的事曝光的。这件事本来到 Raven 离开就结束了，但你显然是在少群面前暴露了。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没事，我不是怪你，你冷静点，回答我几个问题。第一，少群知道照片是我们拍的吗？ 他只知道我知道裸照这件事，其他的应该只能猜测。 好，第二，他有要你交出照片吗？ 没有。 很好，如果少群再联系你，你就说罗志高那些照片的事你是听 Raven 说的，至于 Raven 怎么知道的你也不知道，你就咬死了什么都不知道，好吗？ 好。不对啊，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这个，而是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洛毅，你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吗？ Raven 走了，罗志高也不敢来打扰你，你现在还被重用，这个结果你喜欢吗？ 我， 既然你喜欢，这有什么错呢？小辉哥，对我来说，为你扫清所有让你不愉快的障碍，让你过得开心，就是对的。 温小辉看着洛毅稚气未脱的脸，突然感到一股冷意攀着背脊爬了上来，顿时让他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洛毅的说法太可怕了，为他扫清所有让他不愉快的障碍，仅仅为了他的工作就可以冒着危险去做违法的事情吗？而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洛毅并不觉得自己哪里不对，而是坦然地承认，坦然地解释。如果说洛毅不为雅雅的死感到难过是第一次让他感到洛毅的异于常人的话，那么接二连三的事情，他对洛毅的看法已经越来越复杂。这个有着阳光般笑容的少年，用他的智慧做出了一件件出乎自己意料的事。他不想使用那个词，可心里有个声音却一再地说着，洛毅好像不太正常。 想法异于常人，惊人的胆大妄为，漠视道德和缺乏同情心，这会不会才是真正的洛毅？ 温小慧被自己的猜测震撼到说不出话来。 不，我怎么能这么想？就因为洛毅为了保护我做错了一件事，我就要否定洛毅整个人吗？明明那个温柔的、细心的、阳光的洛毅，才是我记忆中的洛毅啊。 洛毅一直观察着温小慧的表情，通过细微的五官和眼神的变化， 温小辉心里所有的想法和挣扎都被他收在眼底。他抓紧温小辉的手不放，态度和声音都软了下来。 小辉哥，你在生我的气吗？ 对。 对不起，我看到你被罗总欺负，被 Raven 欺负，我什么都做不了。你知道那感觉有多难受吗？我也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可是那点冒险跟你一比都算不了什么。只要你能过得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 温小辉看着洛伊微红的眼圈，心脏一抽一抽地泛起刺痛。洛伊那张神似雅雅的脸让他在模糊之间看到了雅雅的重影。洛伊的哀伤就如同雅雅的哀伤一般，直接击透了他的心脏。在他不知道的角落，他的姐姐承受了多少痛苦。一如在他看不到的洛伊的童年里，这个少年到底是如何成长的？洛伊或许是有一点偏执和不妥，但归根结底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想到这里，温小辉实在无法再责怪洛伊，他蹙眉看着洛伊。 洛伊，就算是你为了我，我也不希望你做这种事情。你以后不能再拿我当借口冒险了。 我以后不会那么做了。 那你知道自己做错了吗？ 嗯。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你了。绝对没有下次了，知道吗？我撑死不过是丢一个工作，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洛伊再次点头，看上去非常配合。温小辉摸着他的头发。 我还以为你最不需要人操心呢。我现在很担心少群会做出什么。 你只要咬死不承认，他拿你没有办法的。放心吧。 真希望他能放过我。 别担心，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温小辉感到胸口一股郁结之气，怎么都挥散不去。虽然洛伊又认错又保证的，可是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好多少。从小他的妈妈就教育他不要做亏心事，因为只要做了早晚会出事的。所以他一想到洛伊做的事情，心脏都在颤抖。罗总会善罢甘休吗？少群会放过他吗？面对这些，洛伊怎么会如此坦然呢？虽然这些看似是翻过去了，但温小辉又失眠了。他想了想，自己从认识洛伊到现在也快一年了，有时候他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洛伊，到头来发现其实不然，他对这个少年其实还有很多的盲区。那些盲区可能是他根本不想也不愿意探究的，可随着时间和经历的变化，他终究是看出了一些端倪。也许洛伊并没有坏心眼，但他绝对不如自己想象的单纯。自己憋了好几天之后，温小辉终于忍不住去找了罗瑞。罗瑞已经雇好了人，准备挑良辰吉日开张了，这几天都在店里忙活打扫卫生和准备材料。见温小辉来了，他准备了新鲜的蛋糕和花茶，两个人坐在散发着甜美温馨气息的空无一人的西点店里。在这样的环境下，温小辉感觉心脏平复了不少，慢慢地把那天和洛伊的谈话告诉了罗瑞。罗瑞听完之后果然是一副震惊的表情。温小辉沮丧地想，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呀。 天哪，真的看不出来，他怎么胆子这么大，敢做这种事，是因为年纪小所以特别无所畏惧吗？ 我觉得不是，洛伊给我的感觉是做什么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不是更可怕？ 哎呀，你别在我耳边喊好吗？ 小辉，洛伊好像日剧里那种天才变态少年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真的， 你没去看过吗？那种特别聪明但是特别冷酷危险的。哎，我推荐你几部，你去。 我不看，电视剧都是假的，你还能不能行了？成天看那种女人看的东西。 才不只是女人看的。 温小辉趴在桌子上，拿脑袋撞了撞桌子。嗯， 好烦。 哎，洛伊真让人猜不透啊，他对你保护的可是够好的，为了除掉为难你的人，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哎，别别，你还记得卢卡吗？ 记得，怎么了？我们之前还讨论，自从你跟洛伊相识之后，谁跟你过不去谁就倒霉，你简直是煞星附体了，还开玩笑说洛伊是你的守护神。你说万一